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1集。 你才傻。 就是你傻。 沈觉执拗地反驳。 你傻。 好好好。咱俩都是傻子，绝配。 夏侯恋咧着嘴笑，余光瞥见沈觉，他还是恹恹的。夏侯恋伸出手抚平沈觉紧锁的眉头，轻声说道， 少爷，我有时候想，或许苦啊饿的都是注定好的，咱们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咬着牙挺过去。不过这么一来，高兴的事儿也是注定好的。你想啊，当初我被人牙子卖进你家，一同进来的娃娃有十几个，偏偏是我被指到蓝姑姑手底下，带到你院子里。 沈觉静静地听他说，阳光照在两个人身上，暖洋洋的。 想不想命中注定？ 夏侯恋望着他，眸中有灿然的笑意。 我觉得够了，虽然风风雨雨这么走过来，可光咱们俩相遇这一点就足够我甜一辈子。 出乎意料，夏侯恋没有费什么唇舌就说服了沈觉，让他和迟燕去朔北。夏侯恋觉得不可思议，原本还以为要花好一番功夫，大约是因为他先斩后奏吞了极乐果吧。就算沈觉想骂他，看到他服完药一副快断气的鸟样，也骂不出口了。夏侯恋心里觉得抱歉，可也没法子。沈觉只是望着他叹了一口气，带他到花架底下晒太阳，一下午什么也没做，单让他靠在自己大腿上打盹。夏侯烈迷迷糊糊躺着，口里喃喃着问道， 少爷，你身上的伤疼不疼？要不要我帮你吹吹？ 吹你个头，睡你的觉吧。 沈觉把手罩在他眼睛上，这一睡一下午就缓过去了。晚膳时分，沈觉命人在小花厅布下酒菜。花厅虽然小，但很敞亮。开门望出去，便是花院里的小池塘。几只堂地花开得灼灼，直伸进月洞里来。这还是他们仨头一回坐一块吃饭。之前，沈觉伤得下不来床，好不容易下床又公务缠身，怎么也拨不开空。沈觉坐在主位，拖着衣袖给迟燕布菜。今儿的菜色很清淡，一眼望过去清清白白的一片，少盐少油少糖，是特意按照迟燕的口味来的。 喝酒吗？ 沈觉问迟燕，迟燕摇头。夏侯恋说， 他只喝白水。 梅花酒喝吗？ 沈觉问。 用白梅浸的，没什么酒味。 夏侯恋拍拍迟燕的肩膀， 尝尝看，男人不喝点酒怎么行？ 迟燕低头看着夏侯恋放在自己肩头的手，抿着唇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站起来，搬着屋子到沈觉另一边坐下。夏侯恋的手僵硬地悬在半空，愣愣地望着对面的迟燕。迟燕低着头戳米饭， 我不想喝。 他闷不吭声地夹菜吃饭，眼睛只看自己的碗，但谁都能看出来他在生气。夏侯恋一方面摸不着头脑，一方面又觉得稀奇，迟燕竟然会生气了。 迟燕你怎么了？ 夏侯恋伸出手在迟燕眼前晃悠，他左想右想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招惹了迟燕。 你骗我。 迟燕低低地说。夏侯恋愕然道， 啊？ 迟燕垂下眼， 长长的睫毛盖住了澄净的双眸，脸上有显而易见的落寞。 你以前说，娶媳妇只能娶女人的，要比自己小，还要贤惠持家，会做饭，会女工。小少爷一个都不符合，可你娶了她。 夏侯恋哑口无言，想解释又笨嘴拙舌，过了老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道： 我那时候本来是喜欢女人的。 打眼瞥见沈觉越发寒凉的眼神，自己咬了自己舌头一下，硬把话囫囵吞了回去。他爷爷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下好了，俩人一块儿得罪了。沈觉放下筷子，取过沈问行手里捧的金质，噎噎嘴，说道： 阿恋教你的没错，只不过他教育你的是世俗的道理，阴阳协和，合乎人伦，按照常理的确应该男娶女，女嫁男。不过人情之所不能及者，圣人不近，只要相互喜欢，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妨碍？若你日后碰上喜欢的，无论男女，随自己心意便是。 他转了转手指上的铜戒，笑了笑又说道： 还有一点你误会了，你弟弟没有娶我，他既然住在沈府，又随了我的姓，自然是嫁给我了。 夏侯恋想要反驳，沈觉凉飕飕一个眼神扫过来，夏侯恋闭了嘴，池燕呆住了，睁大眼睛望着沈觉，沈觉也默默看着他，他又转过头望了望夏侯恋，低低地重复道： 随自己心意便好吗？ 自然， 沈觉说道。池燕问道： 那我可以嫁给你们俩吗？ 满堂寂静。夏侯恋动作迟缓地扶住了额，花圃外面繁花绿叶在风中簌簌地动，夕阳昏黄的光影在地上灿烂生辉。沈问行立在香机边上，默默地想，舅老爷脑子不大灵光的样子。沈觉微笑道： 不，你不可以。 用过膳，天已经黑了，三个人回到书房，夏侯恋关上门，落下帘子，点亮各处的烛火和灯笼，仪式盈然。沈觉在案后落座，池燕背对着沈觉和夏侯恋，解开上衣，月白色的加长袍子和雪白的礼衣褪下，露出紧实有精悍的肌肉，以及纹满整个背部的黑色修罗图腾。 地图就藏在这图腾里面。 夏侯恋端详着池燕的纹身，池燕点点头： 啊，按照这幅地图，我们可以从雪山北面上山，到达岭北侯府。 你上过雪山吗？ 嗯，上过。 池燕说： 岭北侯府在山腰，上山一般从槐树城北门出去，从南面上，南面坡缓，北面坡陡，而且连着大雪原，很容易迷路。 沈觉把奏折堆到一边，在乌木案上摊开丈八皮纸。 我把地图磨下来。 少爷，你还会画画？ 夏侯恋好奇地凑过脑袋： 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 以前闲着无聊画着玩玩的。 沈觉好像想起什么，干咳了几下，推开夏侯恋的脑袋，在雪白皮纸上落笔。 嗨，亲爱的们，想要小胡老师和林飞的签名明信片吗？关注林少侠本侠的微博，隔三差五有活动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